守口如瓶，思念却满溢，溅湿了我眼睛。哦哦，因为我太想念你，所以才害怕孤独大的不要眼睛。我此刻能奔向你，紧紧拥抱你，我会毫不迟疑的直觉。 希望我应该体谅，小孩子照着新闻吧，很快的受了伤，并没回头，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。真心背叛，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，原来什么都没所想，我麻木着能量，越接近夕阳影子越长。心背叛，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，像孩子照着新闻吧，很快的受了伤，明明回头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。真心背叛，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，原来什么都被锁上，我慢慢觉得了，越接近夕阳影子越长。 小心，你说慢慢来，别怕，来不及。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不安或者迟疑，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。我一样，其实也很不愿意，其实也不想回忆。谁没等到错过了流星，我们啊交集在这意外的假期，一定哪里见过你，一定曾经梦见你。 Fly away，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， 感到安定。 Fly away， 当我